心情，想念你，好梦依然没有醒，那夜你曾经怎样融入我的心，让我相信从此不会再孤寂。 无心将痴心刺破，情感怎分对错？无缘分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对。